一路走来大半天的时间，或许是倦了累了，来到鲁镇之后就会有一种回归故乡的亲切感，就好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不大的鲁镇却热闹极了。一进门就能看到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沿河的民居商铺错落有致，只是觉得这个古镇新了一点。走在石板路上，看着身穿清迈服饰的巡京兵丁的时候，就好像真的来到另一个朝代。鲁镇挺大的，沿着弯弯曲曲的河道，大多都是鲁迅笔下提到的建筑。大概是鲁镇新开张的缘故，好多的民居还没有人居住，好多的商铺还没有人经营，只是主街上店家多了一点，贡品店、锡箔店、油竹店、茶漆店、钱庄当铺，这些现代都市已经没有的店铺林立在那儿。阿 Q、祥林嫂、假洋鬼子、鲁四老爷等等这些鲁迅笔下的人物也都会出现在街上。妈妈呀，儿子打老子，拖着长辫子戴着毛毡帽的阿 Q 晃悠着长烟杆，油腔滑调的撞着各种怪象，东张西望寻找着小尼姑。我只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吃食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衣衫褴褛的祥林嫂拄着棍子，嘴里自言自语的喃喃絮语。我只知道东山的狼吃人，没想到西山的狼也吃人。孔乙己在酒肆的柜旁研究着回字的四种写法，这一幕幕鲁迅小说里面的场景，不是舞台上演出的话剧，而是穿插在鲁镇游客身边的活话剧。而游客多的时候，他们大多也会扮演自己的角色来逗游人开心，尤其是阿 Q 油腔滑调会扮各种各样的怪象。游客少的时候，卢四老爷就拿着水烟盒四处的游荡，阿 Q 就靠在门口休息，祥林嫂就坐在掌柜的柜台上喝茶，倒也有一些生活的情趣。其实在鲁镇里面最引人注目的还有很多形象夸张的雕像，比如说阿 Q 革命、阿 Q 挨打、阿 Q 调戏小尼姑、抢亲等等，让人发笑。也可以看到鲁迅笔下那些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在鲁镇，几十个故事人物的铜像讲述着一个个鲁迅小说里的故事，有桥可依，有水可戏，有食可品，有酒可酌，有树可荫，有戏可听，有艺可观，有历史，有现代，有故事，有游乐，这就是鲁镇。这只是鲁镇的一点，不过这崭新的鲁镇却可以看到浓缩的绍兴。想到故乡里面的场景大概如此吧，即使房屋已经翻修如故，但是这条掩映在碧波下的故乡水依旧流水潺潺。时代在交替，但它永远更替不迭，只是更加浑了浊了，但依然留着对故乡的味道，深深的思念。 进了一扇大铁门，穿过一片小树林，爸爸妈妈陪着我堆雪人，妹妹抱着酸奶瓶，远处传来下课铃，那个年从安静的只像一根烟儿。那串浏阳河的鞭炮清脆的响啊，那个戴眼镜的少年静静长大，那些做不完的作业多简单啊，后来没了老师没人考试多难啊。蓝色的弹球，我的右手插着兜，我骑着车超过你们不回头。院里漂亮的小妞，我没拉过她的手，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我们今天呢来到鲁镇，刚刚说到鲁镇里面虽然是一个崭新的古镇，但是却让很多人有着穿越时空的感觉。大家来到鲁镇呢可以买联票，联票当中呢包含景区内的摆渡船票以及小交通，如果赶上节假日排队的人很多的话，会有几百人的 U 型大队。也可以选择乌篷船前往乌镇，最多是三个人一艘船，大概180块钱一船，一路上也可以和船家来聊一聊天。摆渡的船家大多都是当地60到70岁的中老年人，从他们的言语和神态上可以感受到他们乐观和健康的心态。摇橹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一门技艺，看着他们有的时候手脚并济，有的时候只用脚或者只用手，即使中午吃饭也不会影响摇橹。简单的一块木板就可以当做小小的椅背儿，粗茶淡饭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就是辛勤劳作之后最美味的食物。鲁镇非常小巧而且紧凑，时不时的还会碰上某一个电视剧电影的摄制组在这儿取景拍戏，也会有穿着民国服饰的演员穿梭在鲁镇之间，让你感觉哎，又穿越到了另外一个时代。鲁镇对于大多数读过鲁迅先生作品的人来说并不陌生，想必在每个人心中也都有对这座鲁迅笔下的故乡有着不同的思考和认识。而对于我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鲁迅儿时对故乡的情感吧。说完了浙江绍兴的鲁镇，我们继续来到安徽的新安江。新安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对它印象最深刻的除了雾锁新安江的夏雅村之外，还有新安江的油菜花。油菜花非常小，小到不起眼，但是当它连成一片的时候就会相当的震撼。三月四月跟随大部队去探花，一路游走，没准儿就会像菊次郎的夏天一样，途中也会碰到各种各样有趣的事儿和各式各样有趣的人。新安江干流全长373公里，在它的源起处安徽黄山歙县，或许你会看到它的另外一副面孔，一副清绝的身姿。歙县是古徽州府治的所在地，也是徽州文化和国粹京剧的发源地，更是徽商和徽菜的主要发源地。文房四宝里面徽墨和歙砚的主要产地也在歙县。歙县在1986年也被授予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歙县古城和云南丽江、山西平遥、四川廊州并称为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四大古城。微风摇橹皆能让新安江的水面波光粼粼，轻轻的撩拨铲除，仿佛有一本密密麻麻的旧日历在慢慢的铺开。今天就跟随孟阳的脚步来到不一样的古镇。 当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对的，因为我是个自由自在的男人，所以我不是你最好的选择。当我们吻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好的，偏偏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夜里，我们宁愿错也不愿错过。再见了朋友，我爱 这里有上个世纪微茫的背影，小船多，村民们出行也喜欢划着小船，古村落言之有物的封存在时间的胶囊里面。

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现在来到歙县，可能你会看到一路盛开的油菜花、桃花和梨花，还有新鲜抽条的青青柳条。它们和徽派的古民居穿插在一起，就好像一幅色彩饱满度非常高的山水画廊。歙县的饮食啊是属于徽菜系，而且歙县作为古徽州府衙的所在地，它的徽府菜也得到了传承和创新，满足了现代人的需求。徽菜作为全国八大菜系之一，它发祥于南宋，起源于歙县，用烹制山珍野味来显示它的特色。而徽菜在烹调方法上非常擅长烧、炖、蒸、溜，讲究佐料，重视火功，提倡原汁原味儿，而且又重油用来滋养肠胃和肌肤，又重色来增加对于菜肴的审美效果，达到了色香味统一的效果。今天呢，我们就来到徽州来体验一下徽州的美食。徽州毛豆腐啊，在省内外享有非常高的盛誉。这个毛豆腐因为它表面长了一层大概一寸长的白色绒毛，也就是白色菌丝而得名。豆腐在发酵过程当中，蛋白被分解成了很多种氨基酸，味道非常的鲜美，而且它鲜而不腻，非常的芳香而且爽口。卖毛豆腐的小贩一般肩上会挑着一个担子，一头呢是竹架上架着新鲜的毛豆腐，另一头呢是小煤炉上架着一个平底锅。只要你挥一挥手，小贩立马就把这担子放在你旁边，从毛豆腐的竹架子下边拿出几个迷你的小板凳，坐在下边吃着小贩现煎的毛豆腐，蘸着酱，那种感觉还真的挺好的。在徽州的深山峡谷当中啊，有一种可以与古巴牛蛙媲美的蛙类，叫做石鸡。哎，我们经常会说田鸡，这个是石鸡。石鸡无论是红烧还是清蒸，都有非常异常的香味。它的后腿非常的丰满，而且胜过鸡肉，尤其是在烹饪的时候，它会保留石鸡的皮，风味更好，而且营养价值更高。很多人在吃过之后都发过誓要再来吃一次。徽州有一道名菜叫做清蒸石鸡，清汤可以看到碗底，盖碗清蒸，原味儿呢不丧失，而且香味儿非常浓郁，味道鲜美，肉质细嫩，也会让很多吃过的人赞不绝口。 在烹调的时候，一般会将这个石鸡的脖子先切开一个小口，剥去它的外皮，然后去掉内脏、头和脚尖，洗干净之后，把每只石鸡切成四块，火腿切成片，放上香菇，然后取一个汤碗，把这个石鸡在碗中拼成它原来的形状，再加上一些盐、火腿、蒜瓣、冰糖、甜米酒、姜片以及熟的猪油和鸡汤，再用大盘子盖在这个汤碗上，上笼蒸30分钟即可。想象一下这个汤该是有多么的鲜美。最后呢，我们再来吃一道徽州圆子。徽州圆子也是正宗的徽菜品种之一，起源于涉县，又叫做细沙炸肉。其实在200多年前啊，它就已经开始流传各地了。这道菜呢，是先将熟了的肥膘以及橘饼、蜜枣、青梅等等切成细丁，拌入白糖和桂花，做成小圆馅儿，然后啊用鸡蛋、肥膘泥、淀粉、炒米花拌匀，做成皮儿，然后把这个馅儿包上，包成大概乒乓球大小，再用油炸了之后，再浇上白糖和青红丝熬成的卤汁儿。成品呢，基本上每一颗都是一样大小，而且炸过之后色泽金黄，吃起来外层酥脆，馅儿心又非常的香甜味美，是一道很受欢迎的大众菜。而我觉得它更像一道大众甜品。 滚着铁圈在胡同追，身后风筝飞，待到春天柳枝垂，凝成柳梢吹，我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为了我那唯一的愿望，将来能有一支枪。那时候我总是记得那么早，总能看到鸟儿在舞蹈，我穿着洁白的上衣，红领巾在胸前飘，每天下午的5-6点，姐姐又在叫我回家吃饭，我总是躲着不让她看见，她的声音越来越远。时光一晃就30年，我们早已变了容颜，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我想回到那一天，那时的天笑容那么灿烂，送别的歌声还在耳边，我想回到那一天，上学的路上又看到火红的太阳，我现在看到红太阳的感觉跟小时候不一样，月亮又靠在我的枕头上，我又想起窗前明月光，想起了妈妈一双手陪着我轻声唱，时光一晃就30年，我们早已变了容颜，我想看一看我的心。 想回到那一天。 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您现在就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我是孟阳。今天呢，我们又来到古城了。其实在前几天的时候，我们说到台儿庄古城，台儿庄古城在七十多年前因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战役与台儿庄的不期而遇，使得台儿庄名声大振。而七十年后，一段好像微电影一般的相遇又降临在台儿庄古城这座梦乡里。古运河畔，夕阳透过树枝间的缝隙，缓缓地将这座古城交在夜的手里。一场不期的相遇，随着夜幕的降临，来到这场梦一般的古城水乡当中。 夜里，廉价的香。 的身体里关门了，然而自由的笔声越来越锋利，终于让你的自尊洒落一地。你看着希望，它却让你鲜血淋漓，仍然纠缠着你温柔的气息。午夜里廉价的沙里盘，疯狂的做爱的少年们， 始于秦汉，发展于唐宋，繁华于明清，见证了近千年的历史，也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来去自如的过客。有些人请不进来，有些人不让进来，而这一刻他的出现应时应景，好像众里寻他，蓦然回首，古城等待着他，他也在古城寻得了梦归之处。淡水一方的他倚靠着木兰，一缕春风拂过垂柳，吹乱发丝，看着眼前这座镶嵌在蓝天碧水间的古城，久违了内心的平静，走过每一条街巷，享受着午后的宁静，欣赏着倒映在水中的建筑，陶醉在这份清澈与波澜不惊。台儿庄古城是一处寻梦的地方，而这里的一切都将让你充满想象，好像他的那一份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古城的夜也有着不同于白天的那一份喧嚣，每每乘着一叶扁舟荡漾在繁华的街巷，都会被两岸的熙熙攘攘所打动，或是酒吧摇滚夹杂着欢声笑语，又或是传妹子的歌声清脆悠扬，那便是身在古城中人的夜生活，繁华却非灯红酒绿，热闹而又纤尘不染。

声音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你是我唯一色彩。 每个刺青看不到，天时地利。